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3月29号至3月31号活动期间，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首单立享97折优惠，同时购买同款商品第二件享受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演播室里边还是大家的老朋友李想。 哎，我们俩跟大家来服务啊。我是李想。这个吃点好吃的吧，今儿 吃点好吃的。李想一来啊，真的是特别期待，你 闻着肉香味儿就来了，是吗？ 我们两个做同事这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每次来找我，总会给我带一点好吃的。 今儿下了节目，咱就得弄一小口杯，哎，我给你现场开支德州扒鸡，啊，让你尝尝这个味儿。但说实话，今天带回大家吃一回地道的、正宗的、好的、软烂脱骨的、五香入味的德州扒鸡。 哎呀，李想，我想问问你，因为这个德州扒鸡啊，我们都知道特有名，说这个德州有这么几宝啊，说什么这个 西瓜、扒鸡、 金丝枣。哎，我们说这个扒鸡这么有名，所以呢，在市场上经常能看到什么打着扒鸡的德州扒鸡的旗号，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到味儿。 德州扒鸡到处都有，但是德州扒鸡最早怎么来的呢？其实呢，这是鲁菜，山东菜，鲁菜名菜，讲究的就是文火慢炖。你看这鸡进膛之后，首先它把那个造型就不一样，是吧？啊，它得从那翅膀的底下，哎，斜着过去，那个鸡 是 侧躺着一样的啊，很有意思。然后把这造型，你看，比如刷这个糖色，完了之后稍稍过油1分钟，然后呢，大火开始煮开之后，它至少得小火炖6个小时，文火慢慢炖， 对， 慢慢炖。 比如说我们用的料啊什么的，慢慢的进入到这个鸡肉的纤维里边， 老汤的味儿。说实话，这个东西在哪儿？其实还有传说故事呢。当年说这个一个小头，就德州啊，做这个，因为德州当年是运河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的码头，所以这个地方经济特别好。然后呢，就好多人卖这个，当时也叫烧鸡 、 但是呢，家家都做这个烧鸡，当时就做得很好。但是有一家这个老板呢，有一天出去了，让小伙计看着那个大灶台的锅，就你这个一个时辰之后，你该给弄下来了，煮完了，伙计睡着了，可能喝了点对吧？睡着之后一下就炖了6个时辰将近，对吧？6个时辰完了之后，这老板呢，那时候钱也不容易，说那我这鸡得卖呀，对吧？后来呢，硬着头皮上街上去卖，说我这就是软烂。结果一吃呢，一踢那个骨头啊，肉都脱了骨了，然后那个味儿啊，反而就进到鸡肉里边去了。从此之后呢，这个德州扒鸡就出了名的，叫脱骨扒鸡， 五 香脱骨，一下这名气就传出去了，所以德州呢就成了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的正宗的产地，而不是家家都做得好。为什么？在于那个汤头。 确实 你看啊，正宗的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尝尝的金帅啊，品牌叫金帅， 金帅在这个鲁地啊是相当的有名， 响当当的牌子。金帅的这个扒鸡，你看啊，首先老汤 决定这个扒鸡到底味道好不好，到底它是不是进味儿，它的味道是不是适合您的口感，就是决定在这个老汤之上。 1:1的老汤你给它熬浓缩了，然后呢再加新水，再加一波新料进去，然后老汤新汤熬起来，炖完这锅鸡出来又成老汤，蒸了水汽之后成一锅冻，盖起来密封着，下次还能用。 它 这就是老汤， 人家它的是秘料啊。 对， 每个家族里边用的这个老汤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 金帅能够作为鲁地的这么一个有名的品牌，作为这么传承这么久的一个品牌，是因为它的汤头，它的老汤是非常非常好的。 16味秘料，我告诉你料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火候， 是 我告诉你比例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前后加的顺序， 嗯， 对吧，这就是人传出来的。所以金帅的扒鸡出来之后，第一选择的鸡，选择当地鲁地的山地溜的鸡，咱们叫散养鸡， 就是那种菜鸡笨鸡嘛， 吃骨头的啊，不是吃骨子的，所以骨头是硬的，这个您可以直接擀啊，然后呢再用老汤把它16味香辛料熬出来这个老味儿，做成这扒鸡。这个扒鸡不夸张的说，你看啊，这中国各地各有超市啊，什么那个大润发呀啊，沃尔玛呀，这样的超市当中55块钱一只。 55块钱一只确实 在 超市里边看见过。 对吧， 不贵。但是呢我觉得啊，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咱们听到了，既然理想来了，给咱们带来了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金帅扒鸡。 对。 我觉得这个价格再往下降一降吧。 按正常来说，这样的品牌的这样的正常市场上走得很好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折扣的。 对， 所以我们 尤其是这种这个，比如说熟食，比如说农产品，它的这个 没有什么空间， 对，利润空间非常小。 对，本来我们北广，你看人55块钱一只，超市你能买得着，我们还得给人包油。之后呢，这个鸡啊，做完之后，净坛煮完之后，抽完了这个水分啊，一斤左右的一只，正好是这个最好的德州扒鸡这个大小。 对， 然后呢，我们四只市场价应该是220， 220块钱。 就直接199，让大家可以吃着。您再包邮，您算完之后，其实呢，厂家的利润也不多。 我觉得挺实惠的。 对，但是在今天，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给大家一个额外的优惠，这是 再给我们加几只？ 加2只够不？6只？ 我觉得挺好的，2只。 不是，今儿是给大家直接变成了再加送一组，相当于常规的时候199块钱，您订的一组是4只鸡，但是在我们今儿直播的时候199块钱，我们再送您一组，也就是说您花1份钱订2份，花4只鸡的钱拿走了8只鸡，8只德州扒鸡，金帅正品行货，大润发、沃尔玛都有卖的，50块钱一只，您今天拿走的是8只， 理想 199块钱，199。 今天能拿走2组， 是的， 8只鸡， 没开玩笑。 你不再反悔的，不是说我们好送货到了以后，你又跟我们要钱， 免邮费，验货满意再付款，这是咱北广给大家的承诺。 大家记住了，验货满意后再付款，而且就给199， 但就在咱直播时候 哦，就在咱直播时候，所以抓紧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别反悔，199块钱，我们今天可以拿走2组，是吧？ 对，2组。1992组8只， 真的是非常的实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超市里边啊，看到这种熟食，尤其做好了这种比如说扒鸡啊，比如说这个酱牛肉啊等等等等的，它的这个价格平常在超市里边打折也不会打这么狠的折，这相当于直接打5折嘛。 是 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了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啊，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在后台留言啊，说你们刚才说了说用的是这个山地的散养鸡溜达鸡嘛，但是我们比较考虑的是这个溜达鸡啊，有时候长大了以后它的肉就有点柴了，你们用的是多大的这么一个鸡啊？ 这要跟大家说说德州扒鸡讲究的是什么呢，鸡啊不要太大。 对， 这个鸡一大了就是属于熬汤的了，煲鸡汤的了，无论老母鸡大公鸡，对吧，炖出了之后就不好吃，反而是这种笋鸡，小笋鸡，基本上呢这整鸡长到2斤来的，对吧，二斤来的，净了糖去了毛，然后呢做熟了之后称下之后在一斤左右这么一只小笋鸡，这是味儿啊，是正嫩的时候。肉无论是胸脯肉啊，大腿肉，鸡翅那都不说了，就鸡胸的肉都是软烂适度的。这时候这只鸡是德州扒鸡的一个最标准的这么一个重量。 今天 一斤左右 给大家的德州的金帅的五香脱骨扒鸡就是选用的是 一只一斤 的这个小鸡儿。正好长到了年龄，正好长到的那个肉质啊非常软嫩的时候， 对， 用来做这个正宗的德州的五香脱骨扒鸡。 是的， 我之前尝了一下这个扒鸡啊，其实说白了我分辨不太出来这个肉是什么和骨头是什么，因为骨头都能嚼烂了。 对， 它不光是个脱骨，而且这个骨头啊是非常酥的，您可以吃到这个骨香味儿， 是 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在市场上一般，我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就问李想说，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扒鸡，别是说什么串了味儿的呀，不正宗的什么的，但是真正一上口确实是， 您查查 味儿很正宗， 金帅 第一，这是大牌子，这是真是有名头的老牌子，而且真的是老汤，真的是老料做出来的，所以这个味儿首先保证是正的。 嗯， 选无非就两点嘛，说做一个好德州扒鸡，第一料好，第二功夫好。咱们说料好，秘制料咱们不说了，但是鸡选的当地的散养小笨鸡儿，对吧？做出来之后正好一斤左右，大小适中，正好合适。然后那我们说的这个功，老汤老手艺做出来的老牌子，出来这个东西的味儿自然就正。然后呢，而且呢又真正的，你看什么，这个南方大润发多点，咱北方的这个沃尔玛多点，这个超市的时候，这里边都有卖的。啊，50块钱一只，上面有的能进着这么高端超市的好的超市的，它自然品质上也有保证， 品质上有保证。 所以呢，想通过咱们北京电台呢，让大家更多的了解德州扒鸡，现在很有名，但是真闯出来的大牌子，大家还说不出来。 嗯， 所以金帅金帅金帅，人说咱们多说几遍。所以呢，金鸡报晓哈， 金鸡报晓， 对吧？然后呢，金帅吃好了之后，以后您超市里去买啊，这儿买也可以，那儿买也可以。但是今儿我们今儿就今儿，这儿就这儿，是保证在今天的直播时间当中能给大家199块钱， 199块钱， 八只鸡。平时的时候咱们也比超市那边便宜点，咱们呢平时的时候是199块4只，因为是5日5一只，220，咱们去掉这个去20块钱，就相当于降于10%了。 但是在直播期间，您不仅可以199块钱拿走4袋，也就是4只鸡，我们再给您加赠一组。 对， 又多一组，两组一共是8只鸡，仅需要199块钱。也希望咱们那个北京老少爷们抓紧这次非常实惠的机会， 实惠， 把它带回家。另外一个吃好了，您给人金帅传着名儿。 对 啊，抓紧打电话400015551，4000155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满意后再付款，您可以大可放心。400015551。 哎呀，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们直播的时间当中能给大家有额外的优惠？有人说你们是促进大家或者怎么样，您理解错了。我们说你比如金帅跟我们来合作，北京电台来合作，我们直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翻一倍，变两组，这时候有更多的朋友打进来电话，金帅图的是什么？不是说图我这儿走了几只鸡，人家不图这个，人家图的是什么呢？看看我们的宣传效果到底怎么样。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巨大的一个优惠，然后打更多的朋友来打您电话了，来去订啊，来去问，来去咨询的时候，人看我们的广告宣传效果出去了，人家自然愿意跟咱继续合作，下次给咱们继续更好的这个实惠。 对，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初衷。所以我们说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额外再加送一组，平时的时候大家推荐我们这儿宣传，但这个时候是我们宣传的时间，直接见我们宣传效果的。您要是想以后在我们北广更多的吃到实惠的东西，更多的吃到好东西，所以在我们直播时候一定要咱们互相努力，咱去找商家要好吃的，要实惠。 理想这儿把我们的底儿全给透出来了，但是也没有问题，我们是想给商家以实惠。另外一个我们更想要做的是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一个大的平台，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这个直属的北广购物的这样一个节目， 北京人自己的， 北京人自己的节目，给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多一点实惠， 某点实惠， 某点实惠，让您吃到好的，让您吃到真正有品牌保障的。 对， 另外一个，咱们说了，这个通过北广购物来购买东西，一个是省事儿， 对， 不用您再出去跑了，直接给您送货到府。另外一个省心，我们这个品牌都是经过严格的质量检验检测的。还有一个就是省钱呀， 实惠呗， 实惠。今天199块钱给您带来的是8只啊，以前是4只的一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2组德州金帅的5香脱骨扒鸡，每只鸡1斤的，用的小鸡儿，而且呢用的是刚才理想说的是什么？ 直接用了16味香辛料老汤做出来， 啊， 然后呢1只鸡是1斤，专柜的，您去看去沃尔玛呀、大润发的，这里边是55块钱一只，我们正常的时候比市场上打9折，是199包邮给您4只鸡，但是今天在直播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是额外加送了一组，变成1998只德州扒鸡， 1998只德州扒鸡。 对， 所以呢今天打进北京市场啊，德州金帅也是这个下了血本了，今天199块钱您能拿走的是一组加一组，2组，一共8只的德州金帅5香脱骨扒鸡，质量有保障，送货到府，您再付款，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

然的香气。 对， 然后你泡的时候呢，无论是两杯以后三杯以后，它依然有那种自然的爆米花的香气。是的，是 花酒杯没问题。再有一点哈，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口感，这个口感当中的入口有一个冰糖甜， 嗯 啊，这个口感是很自然，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不会有涩口， 嗯 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讲这个茶，我一直给大家强调有一个叫什么的舌底明泉， 嗯， 就是舌底下啊有很多小气泡，然后说甘甜的，不是好茶你达不到的。很多老茶友都说呢啊，我要追求一下舌底明泉的感觉，对吧？你看我有这样好茶，我要有舌底明泉的感觉，就是没有一定相当高的工艺标准， 嗯、 没有严苛的选料，没有对这个茶追求这种精神， 嗯、 你根本做不出来舌底明泉， 达不到这个口感， 达不到、 嗯。 对对对，这也就是五六个人，人家都是属于三十多年经验的老师傅， 是的， 对吧？也都是属于说几个人的配合非常默契，做一辈子茶了， 嗯、 做出来这样九旬一梯的、 嗯。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这种茶。你到茶楼里边也好，或者说到我们专柜里边也好、 嗯、 甚至哈，你在咱们北京哈，我现在茶园世家里边七个专柜当中哈、 嗯、 都没货、 哦、 没有断货的。 嗯，因为好茶很多人都是认的， 对对对， 因为呢这个北京人呢就是喝茉莉花茶哈， 是是是， 他嘴非常刁，有的时候呢只要一入口马上他就知道好喝不好， 就知道是好东西 哈。所以呢很多人都到一些老字号去买， 是， 但是今天这个金尊特级的茉莉花茶、 嗯、 说句真心话哈，在市面上呢也并不是太多，因为它呢这个生产的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哈， 对对对，太复杂、 特别复杂、 嗯、 所以呢它的口感真的是非常好，很多人呢、 嗯、 觉得好买的话呢确实价格也非常贵， 对对对， 但是今天机会来了， 对对对， 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孙涛给大家说一下吧， 我现在给大家说一说哈，你实际上这个单上面哈，你先看这个盒子上面有特级，这是我承担法律责任的 大字特级， 大字特级 金尊啊， 而且叫金尊哈，这金尊是我们的招牌哈、 嗯、 第三点的话你去看这个后面有建议零售价的， 对，288， 288半斤 标价， 对吧、嗯、这是半斤一盒吗， 对， 288礼盒袋，非常非常漂亮、 嗯、 非常非常高端，送人绝不丢面子、 嗯、 是吧，这一盒半斤我们原定组合是 四盒， 对吧？ 对, 对， 四盒的话就是一千多了、 嗯， 一千多的。咱们以往一定的价格哈，朱老师就不用我重复了。金尊，咱们以往一定的价格499， 对 不 对？ 499。但是说呢，既然说呢，咱们大家一致要求，包括咱们这些同事打了多少次电话，说一定要来一次，你拿金尊来，其他茉莉花茶你就来金尊来一次吧，对吧？好了，既然有大家那么多要求了，我们今天也就破个例了。什么意思啊？在这个四盒金尊的基础之上， 再送两盒， 再送两盒。 这个结果也是我们互相这个多次的商台的一个结果哈， 是是。 所以呢，今天我们这组合呢是六大盒茶园世家的金尊特级茉莉花茶、啊嗯， 对对对。 那么每盒上面呢是250克一盒，也就是半斤一盒，而且上面呢明码标价打的是288一盒， 288。 那如果六盒的话，大家一算是1728， 有 零有整啊。 对。 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商谈了一个结果， 当 然我们是一定要为听众朋友这个谋求更大的这个回馈和福利。 这个福利啊，也是属于大家都是说呢，眼光都是那么多人都挑出来的哈。 嗯、 这是景德镇的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原厂出品的，这个叫青花瓷的官帽杯， 嗯， 一对儿， 嗯， 这一对儿啊，人家明码标价316， 是 折扣。但是我们今天呢，就是再送大家这一对官帽杯， 嗯， 里外里咱算一算，2000多了。 是的，2000多。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一说您就乐了啊。 对， 我们今天是499， 这个价格一点不变。 499， 是 您就可以拿走2000多的哈。 嗯， 金尊特级的茉莉花茶，再加上景德镇的红叶茶具啊， 是 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那如果您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确实前些时候呢，茶园世家的一些产品呢，咱们是断货了， 是 就是由于这个南方呢，它这个气候不是特别稳定等等，另外运输上呢也有困难， 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市面上这个特级金尊的茉莉花茶呀。 嗯， 真的是价格相当贵了， 对对对 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厂家呢多次的协商哈、啊 嗯， 为大家呢筹备了一些货，货源还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您想尝一尝茉莉金尊特级的茉莉花茶的话， 对， 赶快下手了， 是 是， 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哈， 是是是， 因为我们的主品呢是这个茉莉花茶六大盒，一盒呢是250克一盒，那么半斤一盒，六大盒就要3斤了， 嗯， 那么每一盒上面呢都是要印的是金尊特级。而且是288一盒，那么六盒的话呢就达到1728，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赠给大家景德镇的官帽杯， 官帽杯、 啊、 一对316， 三百一十六， 里外里咱茶叶加茶具的话2000多了。 但是今天您不用啊，今天我们是、 嗯、 注意499，您就可以把这些拿回家了。但是真的是货源有限啊， 对， 这么好的茶叶在市面上真的非常贵，所以呢，这个遇到的话，您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哈。 嗯， 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赶快拨打是400-015